在春天里，因为爱情，我都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忘不掉我的好兄弟，而别想起中国好声音。唱不出八个转音也会有动人的旋律，一个时代的来临，一个时代会过去，满大街的选秀明星，对不起尊姓大名。中国的好声音，让世界听一听，音乐没有界限，感动才是最流行。中国的好声音，耳朵快爆发革命，不用华丽转音，真诚才是最好的表情。中国的好声音，让世界听一听，音乐没有界限，感动才是最流行。中国的好声音，耳朵快爆发革命，感动才是最流行。中国的好声音，耳朵快爆发革命，不用华丽转音，真诚才是最好的表情。